小弟追热火朝天向前进，革命理想笑着绽放，新人新事扶起手，英雄模范盖世风流，我要秀社会主义的花儿，共产主义的火，我要把自己的生命绣在里头。你说什么大街小巷走，你说